船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没有改变。 唯有期待那个温暖的明天。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放弃梦想，也许时间匆匆乱了追逐的方向。如果能回到最初梦开始的地方，你能否不顾一切叫荒唐，我在梦里偷偷的想，看着满天的雪花飘，回到旧时光。 青春是一张门票，而我们的曲目是活力，对准你的频率，唤醒你的活力，全频可视化多维互动，刷爆你的存在感。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活力调频，你也在其中。 花羞的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霓虹肚带，撒一窗雪花白，铺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我们的木船唱起了歌，说幸福它走了。我最亲爱亲爱的姐，我最可怜的皇后，我无旁的小白菜，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我去我的未来，我们只能经历虚幻的徘徊，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冒着热气气。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它重新回来。 那从前 孙燕姿，读歌人王悦。

有多少没有实现过。

Above us are the stars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Underneath the chandelier, we're dancing all alone. There's no reason to hide what we're feeling inside right now. So baby, let's just turn down the lights and close the door. Ooh, I love that dress, but you won't need it anymore. No, you won't need it no more. Let's just kiss till we're naked, baby. Versace on the floor. Ooh, take it off for me, for me, for me, for me now, girl. Versace on the floor. Ooh, take it off for me, for me, for me, for me now, girl. I'll unzip the back and watch it fall while I kiss your neck and shoulder. 就像那诗中写的那个翩翩飞舞。

最安静的角落。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的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的吉他，青涩的脸颊， 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园